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七七。 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 的 没 的。 Welcome to Wonderland, look where you're at. Maddest of hatters, the Cheshire cat. Magical cabins and lovely white rabbits with clocks. 今天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将是最后一个打疫苗的人，但是我今天跟两个刚刚打了新冠疫苗的人在聊天。这个一个是西西刚打完第二针，所以晕晕乎乎的西西。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再次请到了我们的 大米同学， 本节目的第一个飞行嘉宾大米同学，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大米。 返场，大米返场，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Hello， 就是正在打了疫苗胳膊疼的人。 对，我真是太羡慕你们的状态了。 对，其实也很难得，对你们来说，像大米现在已经打了疫苗，其实也是挺让人欣慰的感觉。这个角度听起来，感觉你们终于要开始进入到恢复的阶段了，是吧？ 开始变好的一个阶段了，是吧？对，你知道吗？我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和大米聊天的时候，上一期节目刚好是大选的那周，其实我和大米是在一个很沉重的心情当中聊的那一期节目。 大选夜吧，咱们是在大选夜聊的。 对对，大选夜，感觉就是一边聊天一边在看结果的那种感觉。那现在已经过了三个多月，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还是有很多糟心的事情，但至少我觉得我是看到了好转的趋势，以及虽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好，但是也看到了希望，就是比如说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之后，我们大概可以稍微恢复一点正常，一切都在按着安排好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去发展，我觉得给了我一种向前看的希望吧。这也是让我觉得哦，我有心情能够聊一聊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每天困在家里，我干嘛要去展望一些什么跟未来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我不太一样，就是觉得我一开始就会觉得整场疫情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因为我正好在开始的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些疫情方面的事情，因为美国一开始缺呼吸机嘛，然后我们实验室有帮忙去 ready 去重新设计一些呼吸机的流程啊，或者简化一些它的设计的流程之类的，然后能够快速的生产，因为我们本身是做生物相关的东西的。我一直在关注科技项或者是科学项的一些东西，在这方面包括因为我自己做 neuroscience， 然后可能有一些它对神经系统的攻击啊，以及后来特别关注现在的疫苗的事情，哪个疫苗怎么样啊，我们会打到什么样的疫苗啊，以及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mRNA 的技术现在已经在我的身体里了。然后对，所以对，一直在关注这样的科技上的事情啊，这是让我觉得人类最终会打败这场疾病，那要靠科技的发展而不是靠其他的事情，那不是靠 control 本身，这种控制只能说暂时能够在可控范围之内能够战胜它，我们需要一个科技的突破。那很高兴现在能看到这样的科技突破，然后我们其实这样战役中人类站在了一个更有利的一方，其实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是开心的，然后我也去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走向。 好伟大，感觉你们实验室做的就感觉是在人类的这个发展史上要留下浓重一笔的那种。 还好了，我们会把自己就形容成叫做，因为好，我记得好像是刘慈欣吧，在他的小说有写过，就是达到永生有几个阶段，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二阶段永生嘛。第一阶段就是说能够让人能够延长寿命，然后能肉体的这样活得更长一些，或者是克隆啊这样子。第二阶段就是我们可以就上传大脑嘛，就是把意识的部分抽离出去。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不能说我们真的做了这件事情，这样说不好。那就比如上传大脑是一个电脑，我们可能只做了 USB 接口，然后我们大家就做这个接口的东西这样。 我就觉得像这种真的能够怎么说呢，改变未来或者是我们现在完全想象不到的这种科技的发展或者进步，它肯定是一个群体努力的结果。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科技发展到现在，就肯定是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在不同的方向上去努力，然后取得一点点进展，那在这些进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又有人把这些进步能够结合起来，就能够变成普罗大众都可以受益或者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应用才能落地。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就好像我们人类在自己的认知的这个范围的边缘上一直在努力的想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点，每一个小小的那个突破都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因为大米刚上回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就在说加州其实是西部，我不知道我之前几年以前我想象应该是2014-2015年的时候，感觉整个硅谷那边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就是想要去通过科技也好或者通过一些生物的手段也好去让人永生，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研究，可能美国是这个阶段已经比较靠前的一个，我不知道啊，就国内是不是医院或者是什么研究机构也在做这样的事儿，但是也很少听到，但是美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早在谈除了肉体上的永生以外的像是刚刚大米说的 neuroscience 这个部分的一些进步吧。 其实作为基础的研究人员来讲，我们不太会想这么，你像我当然跟你讲了，我可以把自己事情讲得很高大上，其实做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想说这事儿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啊，以及我其实现在做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就是上升不到这么高的层级上，但这是一开始驱动我来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我觉得就是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小小的价值啊，这是驱动我这件事的动力。但是其实大家不太会想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小学那边可能比较了解，就是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些更企业啊或者是更商业的事情来推动的，而不是真的靠科学。这种时候反倒是不是科学，因为科学本身很枯燥很乏味，是靠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外界的这个 push 比较，这种推动力比较大，反倒不是科学内在的东西。尤其是像这种特别功利性，我其实想起来这件事很功利了。 是吗？ 你说哪件事情很功利？ 就是这种永生啊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功利的吧。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要去做的话，其实也蛮功利的事情。我觉得不像说治疗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有那么那么的必要。你们觉得这件事有必要吗？永远的活下去。如果我治疗一个病人，他活得更久，活得生活质量更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反倒是说永生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太过于富人玩一玩的感觉。 嗯，我特别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有两个角度的想法。第一个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我觉得首先它肯定尤其是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带来一个更大的社会上的不平等，这可能是我对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 concern。 它是一个富人的游戏，一开始肯定是富人的游戏，那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更极致的这个贫富之间的另一个不平等。因为我们之前总说这个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时间面前总是平等的，这件事情有可能会改变这种不平等，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我觉得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也不是很懂，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从进化的一个角度，你的这种生老病死去诞生出新的生命，这样能够更能帮助整个物种的进步，还是说以前的这些一个一个个体能够永久的存续下去能够更好的进步。我觉得从每个个体的角度，人都是自私的啊，我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但如果我们开上帝视角的话，去看整个物种，或者我的直觉，甚至我觉得啊，还是现在这种状态可能比较有助于物种的进步。我不知道，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恰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好。如果有一天人类的科技能够跨越，说人类科技的能力比自然界还要强，我们自己来设计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来设计自己的生物的部分，我们变成你知道 cyber 人造人，我们一部分的东西其实是人造的产品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我们能整个 override 这整个的进化路程，我倒是不认为说这件事情一定会比自然的演化要差，因为自然的演化毕竟是一个选择和漫长的过程，那是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让我们通过一种工程的角度去让人类这样一个物种能够存续的更久，我们能够建造出来一个适合我们的身体，一个适合我们的生命形态，就不需要再去按照原来的自然界的方式去走。对，这是我觉得对进化方向来讲啊，我总是要为自己的科研做辩护。当别人说起来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有点违背自然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自然的还真不一见得都是最好的，至少我的基础的逻辑吧，可能有人要 challenge 我，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自然的真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我们其实一直在挑战自然吧，那只是不断的挑战的更多而已。 这一点其实我是理解的，如果我们都去开上帝视角的话，谁也没办法保证说哪一种情况就是更好的。根据你刚刚讲的这个吧，我有一个新的思考。你说这个人类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制造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能够去更优化这个进化的进程，那么所谓的这个优化或者所谓的这个适合，是指对于我们人类更好，还是对于一部分人类更好， 还是对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地球更好，我觉得这个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出来。那谁来负责操纵这个进程，或者说人类怎么去 process 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如果是自然的选择的话，它至少有一些这个随机性，我就不知道如果是人来 shape 这个过程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或者说我们怎么去 manage 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我就会觉得这好复杂呀。 或者谁是 dominate 的作用是吗？ 对对，是的。 我觉得首先你在期待一种朴素的公平，就是自然界选择嘛，那就让他去选择。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非常本质的价值观。对。 哦，灾难可以来，该死的都得死，该活的可以活，这是自然界的选择，我没有办法。但如果有我们一旦有了一个科技让他来做了这件事，而且分配不均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不公平。 对，这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就像现在的，我反倒想要说的更贴近实际一点，就像现在的疫苗分配嘛，科技可以帮我们战胜一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人可以受益，有些人没有，那我们怎么样确保它更能够有效的分配。其实很早很早我就看到这科研机构开始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去分配这样的一个疫苗，我们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我觉得其实现实来讲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们不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可能他们有些人真的分不到疫苗，那他们怎么办？对不对？这还不是一个特别致死的疾病。对，所以我觉得朴素的公平怎么朴素法，对，我是会觉得这样。 我理解你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是觉得至少比如说现在人类的共识，或者说我理解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人类的共识是每个人是平等的， 嗯， 但是人和其他物种之间是不平等的。我大概理解现在我们这个人对于世界整体人类的这个价值观 on average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比如说即使是疫苗它的分配有先后，但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让所有人都打疫苗。但是我们会去管动物得了这个病会怎么样吗？或者说地球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讲的这个范围可能很大了啊，这只是说激发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就开始开脑洞了。我就觉得说如果是在整个演变过程当中都由人类来 dominate 的话，也许它是一个发展方向，我不知道。 但你刚才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来想说一个贫穷的人和一个富人家的宠物哪个会先得到疫苗。 嗯，是， 这件事已经很可怕了，所以作为科学家我们不想想这些事情。 刚刚仿佛听了一场辩论赛一样。 我没有，其实我觉得我跟小轩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只是说我自己可能第一是说我站在我自己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我要为我的科研去 defense， 但我觉得本质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有点可怕，这件事情会演进到一个比较可怕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做这种学术的研讨会或者学术会议的时候都有专门的一个 session 叫做 ethical 伦理嘛， 然后讨论伦理问题。对对，要讨论每一个科研伦理问题其实很重要，我觉得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做一些很边缘化科研的人。 你们这不算边缘化。 我觉得可能是从你要说它是不是能有比较火热的商业应用的前景，现在很难讲。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被普世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它可能有点边缘。但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你如果放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去看整个物种的发展的话，它非常的核心，非常的前沿，它有可能会改变一切。 对，它有可能会改变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整个人生存的一个角度吧。 出于节目角度，我们要不要深深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刚才讨论的所谓的 BCI 啊 Neural Interface 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跳过了很多事情，因为默认咱们三个都知道。 哦，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介绍对吗？ 不如大米你先来介绍一下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吧。 好，那我做的是不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博士生，那我对就是一个很初级的科研工作者。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研究一些人脑的植入设备，能够在能够读取神经信号，同时也能够介入到整个神经信号发生过程，实现人脑和外部机器这样一个交互的东西。这大概其的方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BCI 的事情可以继续来讲，你应该比较了解这件事情。 BCI 的是部分，我觉得你们是更高层次的东西去讲，因为我们就只存在硬件的部分嘛，好像再往上还会有。 你的角度可能是在硬件或者是产品端，然后我的角度可能就是在人这部分，包括你刚刚在讲伦理，因为我们平时做实验的招募的 基本都是人嘛，然后要通过他们的数据，通过他们的把已有的产品怎么应用到去收集人类的数据，然后去分析人类的情绪的一些，或者是说他在有一些动态的更深层次能够帮他分析出来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做的可能是比较偏 human， 然后你们做的是 computer 和那个 hardware 那部分。 都感觉好高级啊。 其实也很朴素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就我们想知道大脑是怎么运作的嘛。我觉得是就最朴素的方法就来自于这里，就是我们想知道大脑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是不是想插一脚，就这么简单。 哎，我想问大米一个问题。 嗯， 有可能是你们实验室其他人在做，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在做，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就是这种硬件产品去干预人的想法？ 干预人的想法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可能做不太到，至少据我所知现在可能不是特别好做，因为这有赖于神经科学的发展和心理学怎么样去神经科学去衔接的问题，就我们怎么确定一个神经信号它就是跟情绪跟想法相关的。但是最简单的吧，其实已经是干预人的想法现在不好说，但是干预大脑的工作这件事情现在是已经做了的。帕金森嘛，在美国已经是 FDA approval 的一个治疗疗法，就是植入一个叫做Deep Brain Stimulator 的东西，就是深脑刺激的一个东西，然后能够缓解帕金森病人的症状，因为它震颤嘛，在脑部放那么一个电极的东西，然后释放这种很强的电信号去干扰大脑的这个 干扰信号， 对，干扰大脑的神经信号，然后就可以实现它能够让它这个肢体颤抖状况可以极大的减轻，这是已经在做了的。可能再有的就是简单的交互吧，就比如说可能人工眼啊，现在人工的眼就可能能看到几个模糊的字啊，这样可能像素很低了，但是能够到视神经这样子。然后可能应该有一些就是已经瘫痪的病人现在可以通过植入这种神经接口的方式能够操纵机械手去抓取啊，整个来说是一个反馈的过程吧，除了你要看到它然后你要操纵机械手去抓，是有一个反馈的过程。所以说是现在能做到跟大脑一些很基础的交互，但是影响想法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还很远，还非常非常，如果有一天做到了，那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形态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就刚刚你们两个聊的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离这个领域比较远，我只是纯是一个感兴趣的听众啊。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跟大脑去进行一个信号或者是数据的双向传输的一个问题。那它的过程我觉得是，首先你需要能去了解大脑里面的信号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能够读取这些信号并且理解这些信号，才有可能反向再输入进去一些信号再影响我们的大脑吧，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能进行这些简单的交互，是因为从脑科学的角度我们已经知道了说，哦，这几个部分大脑是这么运作的，所以我们可以反向的去干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行为。但是所谓比如说人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人是情绪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这个人和那个人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这些可能我们从神经科学或者心理学脑科学的角度都还完全没研究明白。所以我觉得从大米的这个研究领域来讲的话，也很难说我还能反过去再去干预大脑，我是这样的理解的，我从一个朴素的理解的角度。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像刚刚大米说到的，有一些比如说是在治疗帕金森或者是给一些之前看不到，就有一些这种弱势群体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正常生活的改变，我觉得是现在科技比较有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像我刚才说我们现在可能看得非常的长远啊，说我们可以二阶段永生啊怎样，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自己的更希望的是现在我做的东西能够帮助到人，及时的很快的能够帮助到一些需要这些事情的人，让他们生活质量都要提高，这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对我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吧，就希望这件事能够帮到一些人。这样我们有生之年应该都看不到什么就是永生啊意识上传啊这种事情应该都看不到，那我更希望现在能够及时的转化成一个大家都能够受益的，或者至少有一些人能够受益的事情，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哎，但我觉得你刚刚说我们的有生之年，我当然是出于一个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的角度，但是根据我觉得科技现在发展的速度啊，至少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人和机器在意识层面上的很多交互，不是从动作或者是一些神经刺激，而是意识层面的，有这个可能吗？有生之年，哎，我觉得有生之年还有很多年，不行吗？朴素的发问。 我觉得这个方式需要借助比如说像大米他们这个技术真正能够从动物或者白鼠的阶段 进入到能应用在人的身上才行吧。因为如果但凡是你只是物理层面上和比如说是像现在有的这种电脑手机或者这种硬件设备去交互的话，还是隔绝开去获取你的信息的，我是这么想啊。 就肯定是要有就是真正的 physical 的和人体之间的接口的嘛， 嗯， 这是必备条件，我觉得啊，这是肯定的。但我不觉得它很遥远，这件事情就刚刚我们说的接口，就是具体怎么接，我觉得它可能需要很长的发展时间。但是说真的，人身上有接口这件事情，我觉得至少从科技的角度，我没有觉得它很遥远。从伦理的角度我不知道啊， 人身有接口这件事其实反倒是应该已经做到了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病人其实在应用这些东西。 对对对，刚刚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其实之前在黑镜那个剧里面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以科幻角度进行的一些想象，就比如说在你耳朵后面安一个芯片啊，我只记得这一个，但是你可以想象有很多这种可能性。如果你从心态上或者从社会的角度接受的这个事情让它变得普遍，这件事情倒没有那么的复杂，如果技术允许的话。 技术允许可能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但是怎么能够把它变得普适性，一个是普适性，二一个是我不太确定人能够接受自己在没有任何就是需要比如说治疗疾病的干预的情况下，感觉像是机器或者工具一样被安上一个什么。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动物，人可能和其他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在有思想的这个方面。 嗯，我觉得两方面来讲呢，因为我是觉得这样，首先是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来讲，我觉得硬件的突破呢，就是你说有没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接入人体，能够取出足够的信息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咱们的有生之年或许可以看到有一个可以大量的获取脑部信息，我们可以及时的极大量的，我知道小轩原来是做信息的吧，就是可以获取我们足够的信息量去分析这些事情，这个硬件我们或许哪天是看得到的，但我真的不太确定说我们对脑的理解，我们收集这么多信号，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怎么样去解读它，或者怎么样去再回馈回去，这个事情可能会变得更长。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事，你有更多的硬件，那就更多的信息，然后你可能对脑的研究更充分一些。或许如小轩所说，真的有生之年可以实现，那我就很开心。嗯，但是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但是两个方面了，就我觉得硬件部分可能会更快一些，反倒是脑科学的部分我们现在见到进展都比较少。反馈到了说人能不能接受这一点，如果我单纯的问你们两个人，你们可以接受吗？你们两个是什么样的态度？说这个是植入个芯片进去，这样简单一点，它不会情绪的问题，比如说可以帮助你听个歌，我们不再用手机不再用耳机，那可以放个芯片，那接收直接我想什么听什么，这样你们觉得都 OK， 就我没有病我就接受这件事。 对我来说啊，如果以我个体来说吧，如果我要接受这样的芯片植入我的身体的话，首先我会想是说它是满足我的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像刚刚说只是听歌的话，现在蓝牙的一些手段已经可以解决了，我没有必要去，因为植入芯片肯定无论它技术发展有多先进或者是已经可以到了一定阶段，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个，我觉得啊，是至少是它是个富人游戏吧，它一定是要花很多钱去做这件事儿的。再就是它如果只是满足我像听歌这样比较日常的一些娱乐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我觉得最需要它的还是像现在已经有的像怎么比如说治疗帕金森或者是恢复一些健康的状况的人。而且我是觉得说如果这项技术没有普及的话，就好比说现在因为大家都有手机，所有人都有它作为一个可以交流的工具，那如果是人被植入这些芯片的话，我们是作为个体来，是整个我和我的身边的这些人可以通过它来交流，也是一个问题。 我理解你的意思，我觉得这方面我跟你的想法非常的不一样。首先我理解大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大米刚刚说听歌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不要把这个事儿想得很复杂，它可能就是帮你实现一个你现在没有想到的一个功能。那你从心理的角度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你说人是一个有思想的一个物种，那你去搞一个机器在自己身上好像有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讲心态的一个接受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这个方面是特别开放的，我特别愿意当这种小白鼠。从社会普及的角度我反而觉得 那我们可能需要考虑这是不是考虑了社会的公平，这是不是会加剧社会的一些变革，或者会让一些人过得更糟等等，我觉得这是需要去考虑的。但从我个体的角度，我非常的欢迎这些新的东西，这些新的变化，我会非常的好奇它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现在我们聊这些聊的都是就是哎呀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办，是出于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智能手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能做这么多事情，但是有了之后我们就很爽。所以我对于这些新的这些科技的产物吧，我都会非常的好奇，并且我也非常愿意去尝试。作为一个个体，我是100%接受的。 哎，说到这儿我想顺着聊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这个信息或者是科技的时代，信息暴露，或者是说你基本上已经没有个隐私的信息，都是完全暴露在这些大的巨头，或者是说你的数据都是被跟踪被分析的，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我先说吧，因为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我们的工程伦理课上被问过。那我的课题当时就课程的 project 就是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特别复杂的信息，只是简单说智能电表，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 case， 就是智能电表它会收集每天的用电信息，知道你什么时候用了什么东西，你可以接受吗？我们接受程度是怎样的？然后各国的规定又是怎样的？不得不说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隐私的时代。我觉得不被收集信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了，就是我们不可能避免这样事情，除非我们整个的法律往回走，但我觉得这样在现实的当下的社会条件下并不允许。我只觉得可能更多的规范在于怎么样去使用它吧，这样反倒是跟我们今天主义比较像，就是科技其实走在了我们不管是法规还是人类文明的理解的前面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neural interface 这种神经接口也好，或者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大数据技术，或者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特别热门的人工智能也好，它走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规范它，怎么样让它能够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那我觉得现在就人类社会总是有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科技发展更就是一种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嘛，总之它可能走得有点快，那我们要拦一拦它，让它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那我觉得出于我的理解，那对于大数据这件事情，出于隐私这件事情，我说那只能说我们现在尽可能去规范它的使用，尽可能去规范它的收集，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往回走。就像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了神经接口说我们不用了，我们回到朴素的时代吧，显然也不可能，它已经造福了一些人，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那只能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使用它。其实也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了，就是我们在往前走，只是有条腿走得快，有条腿走得慢的问题。那科技走得快，那法规要跟上啊，反倒是我不知道哎，如果法规走得快会怎么样？现在一直是科技走得快的。 我觉得法规是往回拽的，法律法规一般来说它都是在给各种各样的事情增加限制条件，所以如果它走得快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当然这个领域我也不是很懂，但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什么都发展不了，因为全都被限制住了。对，其实我特别的认同大米刚刚的这个想法，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在这样的科技的发展的情况下，你只能是看到越来越多的数据被收集，所谓的个人隐私这件事情，我觉得定义都会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觉得个人所有的信息都是隐私，当然现在我觉得从法规的角度，从保护人的角度还是这样规定的啊。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我叫什么名字，我的生日，我的性别等等之类的，就是 it's everywhere， 你去哪儿都得填这些信息，对吧？我就会觉得这些那不是隐私了，它其实就像你看到我这个人，看到我长得什么样，就好像哎，为什么我的长相不是隐私呢？就是我们就去见人，对吧？你就知道我长什么样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越来越多的这种信息可能就会变成，至少在我的个体感受上，它不再是所谓的这个严格意义上的隐私对我来说。然后所以这是我个体的角度，但是我也非常理解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是谨慎的，或者说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我觉得社会上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很多声音就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同时有另一波声音去限制说，哦，你科技是很厉害，但是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做，这是个很好的方向吧。我觉得所谓就比如说如果因为那些未知的事情而去不做某一件事情，我觉得作为个体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社会，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没有汽车之前大家都走路或者马车，然后有了汽车之后，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出门被撞死，那难道我们就不开车了吗？不是的，而是我们定了各种交通法规，让大家都好好开车，让这个交通事故减少，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是这样的。 西西你怎么想？ 我比较同意璇儿说的那个，就是现在个人隐私这件事儿，哪些信息是隐私已经可以重新定义了。就好比说，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以国内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原来对我们来说身份证号是一个非常非常隐私的个人信息吧，至少是它代表着有可能你的这个信息一旦被泄露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但是现在基本上无论是我们比如说是去在某些信息网站上登记了什么的话，经常会接到比如说银行比如说中介都会打过来，你是存在在他们那些数据库上的，所以就是手机号这些都已经是非常透明的了。比如说像雪儿之前公司里面已经是一个你没办法去躲避掉的，它是 everywhere， 可能只有你自己家里，然后你把所有的带摄像头的东西关掉，这是完完全全私密的一个空间，就感觉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其实比如说也是比较 tricky 的一个部分了，比如说现在国内有很多子女可能会怕老人在家里面，一个是说怕老人安全上出现问题，或者是说怕老人可能一下子有一些紧急情况处理不了，然后就会在家里面安一些摄像头。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抗拒在家里面安这些，我觉得是我最后的防线被击溃了，所以我很难去接受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安一些摄像头的东西。但是你说它进步吗？它也是进步，它也是能够帮助一些人，比如说刚刚我说的那个例子里面的，至少能去帮助一些在工作的年轻人去了解家里面的情况，或者说了解他所要关心的那些人，或者是孩子，或者是老人，或者是他的宠物什么的，观察他们的一些情况，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进步。但是从我个人来说的话，讨论到隐私这件事儿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是在但凡是能注意的地方我都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已经没用了，我觉得 大势所趋感觉。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参观了一个做智慧互联整个在布局物联的一个公司，其实做了很多场景，比如说是一些园区啊消费场景里面，比如说商场里面，我觉得璇儿你们公司应该也在做， 该不会是我们前四的竞争对手吧。 我不知道，哎， 听起来很像。 对，反正就是他们布了很多局。但还是回到这个隐私的问题上，其实对于个人来讲，我们确实是隐私在暴露，或者是说数据在被收集，但是这个线就是要把握好。一个是说他们是拿我们的数据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他们是为了去做一个像城市大脑一样的，去看一下整个无论是在哪个消费还是在社区里面去怎么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把我们这些数据去分析了以后再去给我们造成一些麻烦去困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 哎，我能不能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科技改变了你们的生活吗？或者科技入侵了你们的生活吗？ 当然。 你觉得这样的改变是好的吗？就我想想听你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 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跟刚刚讲的说啊，你愿不愿意植入一个芯片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是 consistently， 我是觉得我不会用入侵这个词，会觉得我是在拥抱科技。我是享受科技给我带来的生活的变化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坚定的想法吧。就是我觉得从我个体而言和从如果我站在社会的角度的话，它会是很不一样的想法。只谈我个体的话，我各种接受，各种拥抱，各种享受，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很不好，我很少有这样的想法。 欣欣你怎么想？ 我是分两方面吧，比如说是在现在有的无论是提升我的工作效率，能够提高我作为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或者是说我更高效，这个点上我觉得是 OK， 我接受而且很拥抱这样的科技，然后也能提升我的一些体验吧。就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些像耳机，我跟璇儿都是那种一开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奇的产品我们都会试新的那种。但是如果回到一些比如说是像是算法的陷阱里面，或者是信息茧房的这一部分，我还是很警惕的，我会尽量去避免去被卷在这个科技的漩涡里。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比如说是我会尽量去避免沉迷在某一些由科技进步带来的这些改变上。比如说我有抖音号，我玩抖音，但是我刻意的克制自己，也不能讲它是入侵，就像刚刚璇儿讲的那个一样，就是它对于我来说不是入侵，就是我是要自己去平衡那个度的。 是的， 以及我觉得怎么去定义这个所谓的科技的入侵，我觉得也有不同的角度。就是我们所谓说科技的进步，就是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不管是产品也好，或者是信息获取的方式也好，或者是生活方式也好，我觉得这些我是拥抱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某些商业应用，就比如说不同的公司把这些科技用在了不同的商业场景当中，那这些不同的场景我的接受程度确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各取所需吧。有一些我需要，有一些我不需要，就会很抗拒。但整体来讲，我觉得我对于科技的进步或者变化我是很拥抱的。但具体说某些公司把它们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个领域对我来说是不是适用，这是我自己肯定是需要去选择和平衡的。就像刚才你说，我连抖音都没有，反正好几年没有刷过这些东西了，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你说这个科技的进步，我觉得它不好吗？我不觉得，我只是觉得它不适合我而已。 就是比如说就单聊抖音这个产品，它确实是带动了很多人，无论是直播或者是农民什么的，就突然变火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啊，把一些素人或平民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或者是有一些大家不了解的生活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但是就是因为我还是回到刚说的那个，就是它会让你沉迷在这个里面，就会感觉到这是作为这个公司它从商业的角度，就是更多是从它商业和盈利的这个角度，从它利益的这个角度来去思考了，就已经没有向善吧。 我其实是觉得这是看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用这些科技。我觉得有些人沉迷是没有想清楚，那就很容易被带着走了。如果你想清楚了，其实是可以停下来的。所以其实我也想问大米，就是你刚刚说这个科技入侵了生活，对于这个你的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什么，以及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知道你们在谈论比如说抖音啊，或者是更现在可能网络上更比如说 Instagram 在美国可能更常见一些这样的事情，能够极大的去改变的生活。但是其实有一些可能更冷冰冰的科技的事情，其实我反倒是最近几年在来到美国之后会更清楚的，在国内体验比较少。比如说 5G， 这是一个很大的科技进步，其实算是一个不错的科技进步，我们说我们的通信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美国人好多是反 5G 的。可能国内甚至不用说，比如说美国，国内很多还会去剪天线啊，就小区里可能楼顶上架了天线，然后就会去剪掉它，然后就觉得嗯不行，这个东西辐射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就不能使用它，但是可能就导致整个小区没有办法使用，比如说手机的服务就没有了。那美国包括我住的地方，就我的阳台外面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写着 No 5G， 不要，我们不要 5G， 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住的这个楼里边还有一些比较老年的人，我去当时帮他们去修电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不要用无线鼠标，无线鼠标会影响你的健康的，我们有 Go Wire， 我们要全部都是有线的。对，我所看得到的科技的入侵，当年轻人会理解说科技入侵是抖音，是 Instagram， 是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改变。那还有一部分的改变就是可能比我们更年长一些的人，或者其实跟我们同龄人也会这样的想法，说那微波炉要不要用啊，微波炉也是不是有辐射啊，那 5G 要不要用啊， 5G 可能有辐射呢。就这样子的事情反倒是让我觉得，我想问你们的问题的出发点可能在这里，说这样的科技，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有人排斥的，有人不喜欢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当然我可能在这件事上有我的 bias 的啊，就是 我也有 这种事情，我就很相信科学呀，科学说什么就是什么，它会不会影响你的健康，这是你可以知道的呀。这不是说哎呀我觉得它有辐射或者怎么样，如果一个事情真的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健康，我也肯定不会去做。那但是有科学依据说这个比如说可能很多东西确实有辐射，但它在人体的接受范围之内，那我就相信科学啊，我就去使用它。我觉得如果说很多人去 concern 对于健康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的科学依据是很多的，它甚至都不是说你的心理的接受状态或者社会伦理或者是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想法比较单一的，它是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它是不是会影响你的身体，我是这样理解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其实是就怎么说，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会觉得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比较，至少我们觉得比较可信的答案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也在怀疑，因为他们就反复的在问我说，你能百分之百保证这个手机的辐射不会在几十年之后出现问题吗？好吧，现在的研究来讲其实也不会出现问题，我要确凿的在这样公开的场合要跟大家讲，确凿是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其实在怀疑，以及其实在整个科技的发展史上出现过一些这样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我可能理解说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乙基加铅汽油的那个事情，就一开始他有了这样一个产品，说哎，我们在汽油里加了铅，就可以防爆震，让汽车的这个行驶的平稳度很好，然后汽油更耐用啊之类的。但是铅特别有毒，现在咱们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知识了，但当时就加到那里，然后当时甚至发明者还专门为了证实他这个没有毒啊，他自己吸了一口，然后就吸住院了，当然别人不知道。对，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我也理解说，包括怎么谈回到疫苗的事情，这疫苗一直是其实是一个，包括现在 mRNA 疫苗其实是个科技的发展。我试图去理解说为什么美国人不相信，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之间为了一些政治的目的推广一些疫苗，其实那个流行没有那么严重，推广那个疫苗结果有些人打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它攻击它的髓鞘，然后可能就是就要瘫痪啊，这样子出现过这样不被公众所接受的事件。当然这件事的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疫苗的研发有一期二期三期，去看这样的数据说哎，它对人体有没有影响，对什么样的人群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数据，包括不管不同人种不同年龄段，包括一些不同的就稍微常见一些的疾病情况下的一些实验数据，我们能够看。我觉得科技是在进步的，但是你说是完备的吗？我有时候也在怀疑说，我特别自信说我做了一个好的技术，但能不能往人身上用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质问自己，我就还想说这个事是不是真的都是有利的，是不是真的都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就回到小璇说那个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人是平等且是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的，那我做到这件事我就会害怕。我不是5G的研发人，但是我可能我要研发别的东西，那是不是要用到人的身上的话，我会觉得内心会非常非常的忐忑。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到科技进步或者是说改善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些，比如说是无人驾驶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他们没有出现的时候，其实出现前和出现后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不知道，就生活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反倒是有可能这些东西出现了以后，可能发明这些技术的人有活力的大脑，但是如果只是享受这些福利的人，或者是享受这个科技带来的红利的人，可能就会越来越懒呀。 懒有什么不好吗？ 甚至他们一直在说，就说如果有了电脑我会不会懒，有了人工智能我不会懒。 对啊， 我是一个强烈的觉得不会发生这件事的人，因为我觉得科技的进步跟人的 capability 人的能力的上限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就意味着说如果不觉得，就是我可能比如说电脑取代了我们计算的能力，我们变懒了，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去做了更多其他的事情，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人类是人类文明整个往前进步，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把人的生命宝贵的时间去腾出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真的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机器做了我们就变懒，或者这些事情让机器做了然后整个人的社会就不发展了，或者人就整个都变成了一种机器宠物的样子。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我特别特别认同大米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科技的发展是这样，科技逐渐的在帮助人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替代人类做一些事情，而它的这些替代的种类吧，我觉得是从自下而上的，就可能最开始是帮助我们处理一些这个纯体力上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最开始我们需要走路，后来我们可以开车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手洗衣服，然后后来有洗衣机了。我觉得是在这种层面上是把我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去做一些脑力劳动。那我觉得发展到现在之后，有很多科技也开始替代脑力工作了。那我觉得这其实你所谓有些脑力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这个格子间当白领的，其实也有一些 labor work， 对吧？就是比如说你要往什么一个 Excel 里面导数据啊，导一个小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其实也不需要人类花一个小时去做，机器也可以，比如一个算法写几行代码，然后就可以帮你把这事做了。我觉得其实一切都是在节省人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也理解西西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这是不可否认的，肯定是，或者说有很多人因为科技帮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整个人懈怠了，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你人的这个生活环境或者条件太好，有可能会有这种懈怠的心理。但我觉得这不能去怪 环境变好，这其实是人的思想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认知没有达到说，哦，我这个时间其实是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的。我的观点是啊，就你不能因为说有科技帮你做了那些简单的工作，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该花在哪儿了，所以你拒绝那些帮助。当然作为个人选择是可以啊，我觉得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去改变的是让人有这个意识说，哦，我现在需要自己亲自去做的那些体力或者简单的脑力劳动不需要我去做了，那我怎么样还能继续创造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们从意识上需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或者是去帮助别人，这还是一个进步的一个状态。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也是我前段时间观察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在有一些服务区啊，或者是说在有一些公共的区域，我观察到现在国内在做很多，比如说像刚我提到的什么智慧园区，或者是说智慧某一个区域，像是我在那个服务区看到，它是把那个公共的卫生间哪个房间 occupy 就都显示在一个屏幕上吧。可能从技术的手段上来讲，或者是说从这个呈现的形式上来讲，大家觉得哦，好新颖，进步了，可以通过这样的智慧的展现形式去发现，哎，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它真的需要吗？或者是说，是为了智慧而智慧，还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而智慧？ 我觉得你刚刚说了一个很好的词啊，就是是不是为了智慧而智慧。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这个非常直接的说，尤其是在国内，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尤其是如果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就会有很多是为了啥而啥，就是它不是在解决问题，或者不是在实现一个目的，它只是为了响应一个什么政策或者是口号或者做一个样子。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是很多的，甚至可能不止在国内啊，就比如说像刚刚大米讲的，就比如说在美国这边也有很多政客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做一些 bullshit 的事情，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有很多人在尤其是出于一些政治目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会做一些并不实际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是在哪儿都可以见到的。比如说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因为以前我也在就是相关的行业里，所以我也可以想象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设计这种产品或者场景的出发点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应用，但是具体它适合用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这就需要 case by case 的去，就看这个拍脑袋做这个决定的人有没有想清楚说这个地方需不需要这种应用。我仍旧觉得这个产品的发明或者说这种技术这种科技的出现它是一种进步，但具体它的应用在哪儿，给了哪些人等等之类的，这其实更多是跟人的决策相关的事情，而不是科技的事情。 我也是认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了智能化的发展，或者有了更多我们现在看到非常 fancy 的这种科技进步才能知道的。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铁路迷嘛，铁路方向的事情其实很早很早你知道很多事情，比如说这个铁路用宽轨啊，用什么车啊，这种事情其实做这种决策的时候不见得都是为了就是最终的就是最大利益化考虑所有民众的利益啊，或者怎么样，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一些你知道就是表面上的事情，或者一些私下的一些交易这样子。对，我觉得很早很早就在发生了，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认同小云的观点，说科技本身是无害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让它去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这是人来决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科技本身的错误，或者科技本身能够怎么样。我们没有制造，就是所有的科研人不会研究什么事，我们没有不是在制造杀人武器，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可能用在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事情上，包括我现在研究技术是都可以啊，完全我们可以拍脑袋想到一些就是不适宜在此处谈论的各种应用，很容易啊 是的，在那些电影里看到的场景 对对对对对，可以现在这种黑镜啊什么的，其实对演这种就是这种科技的负面性嘛。我觉得就很容易想到，就是怎么用还是看人了。我觉得真的是怎么用都是看人，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抖音啊什么，怎么用去看人去怎么用它，不要去怪罪科技。 说到抖音，说到字节啊，我还想到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吧，字节他们有一个团队，其实是在帮人找失散的家人，就是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 他们是有强大的这个算法推送嘛，如果说有人家里面走失了一位老人或者怎么样，他把他的信息发出来以后，然后去做到定位他当时走失的那个区域，然后去把那一片区域的无论是头条还是字节的他各个客户端就都去做这样的推送，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或者是说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用算法来去改变人或者是说能去帮助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其实是怎么说呢，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工作嘛，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也有一些感触，就是现在也没有不同的阶段，但是我觉得在之前我们更多的理解企业其实就是为了利益着想嘛，作为一个市场化的企业来说无可厚非的它可以去追逐利益，就只要它不违法并且不主动的去伤害人，就比如说百度的那种无良的广告我就觉得啊，那几乎是违法行为了对吧， 点名批评哦 没关系，我就是想批评，因为我觉得那个事情很恶心，然后但我觉得比如说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在基本的道德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去追逐利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觉得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变化，就是有很多的大公司去开始不仅仅是关注利益，就是利益当然很重要，你要为你的这个 shareholders 负责对吧，尤其在美国这边我看到的是更多，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大的企业你不去关注那些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或者是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追逐利益的话，是会听到很多不被支持的声音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求说，哦，既然你已经是一个如此成功的企业，那你需要多做一些事情，不能只看经济利益，你可能还要去关注社会责任，需要去关心你的员工，需要去关心环境，需要去做很多事情，怎么样能够你在一个如此 powerful 的一个位置上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变化，我觉得国内也有这样的趋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这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吧。 嗯，我也觉得是，就是我觉得科技公司尤其是真是尤其是科技公司应该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不是用新的科技去赚钱然后满足个人的欲望，然后应该让整个社会得到一些红利，每个个体都能分享到红利，那科技的发展才有可能往前走，不然的话就会像说就像 5G 那件事情一样，就会像就会有人去捡信号线去破坏基站，你就没有办法用，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种事很重要。嗯，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那种他用自己的这个科技手段既赚到了很多钱同时又对为社会带来了很多好处，就之前我讲一个很接地气的，就是我之前在各种找工作的时候啊，一年级的时候就去跟各种各样的公司聊嘛，去了解他们公司，然后就有一个公司在美国这边叫 Ecolab， 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它做的是清洁，这个清洁其实是说比如说食品的安全清洁，或者是水的安全清洁，或者是比如说它给沃尔玛做整个的所有的食物冷链的那个清洁管理，就是为了让这个食物能够不被浪费，然后同时保存更多的时间，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然后他做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你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就非常有必要存在的，就是它能够减少浪费，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这个公司也赚很多钱，他们的那个财务报表非常的漂亮，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公司，一个良性的公司，就是既能服务于社会，同时自己也能赚得盆满钵满。我觉得我愿意让这样的公司赚很多钱，因为他们在做很好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商业模式也非常的健康，我会很喜欢这样的公司，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发展模式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是就比如说像有一些公司，可能你看到他们可能赚钱蛮多，但是比如说他也许他在压榨员工啊，或者是他在污染环境啊，或者是对社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就会觉得还需要进步 那我想问小轩，你的问题是说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或者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去筛选更多这种不管是在社会责任上还是整体科技进步上都比较负责的公司，还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有一些比较黑心的公司就能够在这种事情生存下来，而且不受到监管不受到控制，然后他们成为这种就叫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我没有这样的观察，你觉得有这样的机制吗，或者现在的发展趋势是这样向好的吗？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角度需要共同的去努力。就比如说整体来看，我个人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是比国内要好的，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好的发展也不是说就是企业都要自发的去这样做 倡导的吧， 没有，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就是倡导其实也是靠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吧？我觉得从促使，就像刚刚大米说的，其实是怎么样能够去筛选或者说促进企业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是我确实觉得美国的民众在这方面的意识要强很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有没有社会责任心，你的企业有没有注重可持续发展，有没有保护环境。消费者甚至都会用脚投票，就说如果一个公司它的 sustainability 做得很不好，我就不会买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这在国内是很少看到这样的听到这样的声音的，但是在美国这边是有很多的人，或者至少比如说很多精英阶层，他们是在大声的去提出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你必须得关心这些，不然你就从我这儿赚不到钱。然后另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从上层的角度，就是法律法规的角度，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对于企业的，比如说企业跟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企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规定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员工工作多少个小时，或者是你的企业的对于环境的污染， 你的污染的排放规定的是不是严格。我觉得在美国这边都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它是有相应的比较成熟的机制和体系保证这些规定能够被执行，但是在国内就还没到这一步，可能有一些努力吧，但是从执行的层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就从这两方面来看，我都看到了美国这边做得更好。 那我来补充一下国内现在的情况。 对对对，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在做 sustainability 这方面的朋友，或者是说这个角度叫做社会创新，符合在联合国的那个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面的任何的创新形式，就是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我身边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可能都是比较小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说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些公司，但是他们都是在做很大的努力去推动这个事儿。他们会去推动像是怎么样去做一些节能减排，然后去影响一些企业能够意识到他们去制定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污染或者是有一些环境的变化这样的一些改善，去推动或者是说辅助或者是说帮助这些企业去做这样的事儿。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90后，都是我们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代，然后他们比较有 passion 去做这样的事儿。而且我跟他们聊这些，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上，其实他们都没有在以我推动这件事情我得到多少钱，或者是说我通过做这样的事情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利益，就是很少有人去在乎这件事儿，而是说这个推动这个事情本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点。我也比较同意像小儿刚说的，在美国肯定很多都是一些比如说像 Bill Gates， 他们是有一些基金会去做一些倡导，或者就是对于一些环境的改变怎么样应对全球变暖，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或者是说对一些贫困的人群去做倡导，觉得可能国内还是声响不够大，确实是声响不够大，就是都还是一些比较小众群体在做，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像一线城市里面的一小部分人，但是确实有在做这件事儿。而且我还想补充的就是有一个组织叫 B Corp， 他们去做一些认定，他会去认定有一些企业是不是在做一些商业向善，或者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评估的标准，这个企业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对员工也好，或者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环境的污染，还是说整个组织架构的管理啊什么的，就这些他们都有一些认定的标准。这个是一个算是目前来说在国内比较主流的一个评判，应该也是美国那边过来的。 确实你刚刚也提到了两个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比如说现在美国这边其实有一些已经形成了一些体系，就有点像类似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分， 对对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评价体系，就是看它这个方面做的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是有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物 在推动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提的比尔盖茨。哦，我突然想起来，就我刚刚讲的那家公司做食品冷链管理的那个公司，它最大的个人股东就是比尔盖茨，就是像比尔盖茨他就会去投资这样的企业这也是符合他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观念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因为他的声音能被很多的人听到，也有很多人信任他，这个角度可能国内也现在还相对比较缺乏。 不过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觉得我听起来会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去想这些，或者说我在做科研的时候并不太乐意去想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会，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但对于我来讲，我不太会想太多，会就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束缚。我觉得科研应该让它自由发展的，除了符合基础的伦理要求，这个真的要有，那除此之外的时间，我觉得科研应该有更多自由的发展的空间，科有更多自由发展空间的，最后怎么去利用的时候，反倒是就是商业那边，商业价值上、市场价值上、社会的规范、政府的规范上要做更多。对，我还是秉持这样的观点啦，就是科学不杀人，但是我觉得用科学去杀人的人到处可见，所以 我特别认同。 我很期待就越来越看到多这样的企业啊，或者是政府啊，去做更多利用这些事情做更多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我坚信的认为每一个科研工作者本身还是向善的，我们并不想制造出来一个就是坏的事情啊，或者是真的对社有危害的事情。但是真的我觉得不管是观念的进步也好，或者是那个整个社会的进步也好，就真的是还是要有所以我觉得如果咱们能够通过咱们这样讨论，更多人意识到说能有这样的事情，能做更多事情，从每一个人，我们可以作为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啊之类，这样能做到这些事情，就我是觉得是一个进步的很大的一个社会的进步。其实是 我觉得像刚刚璇儿说的，就是作为在美国的那边来看的话，很多消费者是在选择有一些产品的时候是会去考虑它对于整个可持续的一个影响嘛，但是从目前国内来看的话，大家好像这个部分的意识都是确实是比较薄弱， 我觉得发展阶段非常的不一样吧。 对对，是因为大家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吧，就是可能经历过文革或者更之前，就是那个社会阶段对他们这个代际产生的影响比较大，然后可能是从苦日子过来了之后，他们可能现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想要去享受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有一些这种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质量的提高的这种方式上，或者是就是这样的 实用主义倾向吧。我觉得他们会有更多的实用主义倾向，就是能用就好，就不管它怎么来的，这样实用主义倾向可能比较严重一些。 对，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新的观念如果想要在社会上产生普遍的共识，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教育的时间的，因为这很显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我觉得从我们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啊，这肯定是个很新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往前倒100年，可能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在，就是极少有人在考虑这件事情。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我们中国的发展历史的话，我们最多可能也就最近这20-30年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这个概念。那如果想要影响更多的人产生一种共识或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话，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就是在美国这边是发展的时间肯定就已经长很多了。 时间上我觉得是一方面了，就是当然我们作为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这样一个自媒体平台来讲，就真的是希望说更多人能接触到这样的观念，学到这样的东西，去想到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考虑一下这样。对，就我觉得这样也算是一种对大众的教育吧，我们把它提得好高，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对大众的教育，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是我们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方式。 说得好，特别认同， 希望能做一点点努力。 对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点蛮想聊的，因为这个大米作为前沿的人士啊，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刚刚聊了一些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的一些变化，就是有没有一些你看到的相对近一点的，我们大概至少有生之年肯定可以见到， 可以享受到的是吗？ 不一定是享受，但是至少是变化的一些新的这种，纯从科研的角度讲，不讲商业应用，不讲具体怎么能落地，就从科研的角度，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玩的、有趣的，或者是让人兴奋的一些新的成果？ 有几个比较不错的东西，因为正好就在我的 合作方的学校，我能看到这样点名说人家的成果叫 Edward Chang， 就是一个做神经教授，他就结合了现在比较哎真的很热门的东西啊，结合了现在的就是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人工啊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然后结合了我们现在有的已有的这样神经接口的技术，他做了语音的复原和语，就是他能够从一片脑区大概收集一个比较浅层的脑皮层信号，多少还蛮浅层的一个信号，不用太多的植入物，然后它能够通过复原几个发生位点它对应的神经信号，然后能够差不多我听过它的一些，这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了，这也没有太接近，很也不是特别特别新了啊，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看到那个技术是非常 impress， 就非常有印象非常深刻的，能够就是它能够通过收集大脑皮层的信号能够复原出来语音，就是你去想说我在说这句话，然后它就能够把那个大概，我不知道中文可不可以啊，中文因为音调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它还有几个大概十几个发声位点的样子，能够把那个声音复原出来。 哇， 这样我觉得施语者、 啊、 我们有一天就说我们可以能够，或者说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哎，你们在说就是我们通过不说话来交流，那这样方式是不是可以通过不说话来交流，我可能我没有让他听到真的我的意识在什么样子，但我至少话是说出去了的。 哦，这个好酷哦， 这是让我今年非常非常 impressive， 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东西。 我还想到这个应该已经应用了，有一个东西是比如说我们好像手上带一个什么东西，有两个人啊就是去做 PK， 比如说中间是一个小车，然后它是用意念控制，或者是说是谁的注意力更集中，是去把那个小车是更往谁，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嘛，然后把那个小车放在中间，谁的那个注意力更集中他就能往哪个方向跑，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它只是在实验室环境里面还是可以用。 我理解这个东西的技术核心就是提取某一种脑信号对吧，然后看谁更强，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个更简单一些，那个就是脑外层的信号，脑电波，就我们确实脑电波的部分了。 对对对、啊、我觉得它并不是在，这肯定不是在控制小车对吧，这只是这个叫什么科研工作者做的一个游戏，它的技术本质应该就是提取一个信号看谁更强，这是我的理解啊。 对，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反倒是那个技术不让我觉得更惊讶或者更惊喜吧。其实他那个没有特别精确的控制，其实就是就是他也不知道哪来的信号，反正就来了，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其实大概其整个神经工程啊脑科学来讲，其实现在还处在一个也没有这么精确的阶段。对，所以那样的应用或者那样的实现并不意外吧。只是反倒是我见到更精确的，比如说语音复原这种事情，我自己是惊艳的，觉得原来可以做到这样子，非常可怕。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人能够从外部去理解这个大脑的很多信号的话，就是能去正确的理解它包含的真实信息的话，我觉得这是 blow my mind 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因为我特别喜欢读科幻作品啊，就是在科幻作品当中就映射出了很多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趋势，或者是甚至一些阻碍，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看过三体啊，就是在三体里面第二部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设置就是面壁人这个设置嘛，然后这个设置其实就相当于是因为三体人知道一切，他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人类在想什么，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人们大脑内部的东西，就比如说人们讲话，人们去所有的行为什么他都能观察到，但只有大脑里的东西是人类最后的堡垒，就是所以你要把这个想法留在自己的大脑当中，然后不要被别人理解，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三体人就没有办法去阻止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那一部的三体第二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或者是逻辑。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开始读取大脑里面在想什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 totally 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去理解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在想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我在想说我自己是不是理解我自己呢，就是我作为我本体我都没有特别对我自己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如果从科技手段我不知道，我期待有一天就是它能帮我解决很多困惑吧，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惰性，然后我为什么怎么能让我自己变更进步。 我觉得你对科技的期待可能有点高。 哦， 这样子哦，这样推荐你一本书啊，叫做《神经的逻辑》，可能现在有中文版，应该对，应该有中文版，就是他会讲一些神经科学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神经科学已经可以帮你理解，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惰性，为什么喜欢上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做某些事情，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神经科学层面的解释，大家只是可能还不那么那么清楚这件事而已，所以推荐大家读这本书。 我觉得其实人们我不知道啊，我的粗浅的理解就是现在我们的科学是发展到了对于某些行为模式的出现是可以找到规律的，并且可以知道大脑里面发生了什么。就像大米刚刚说的，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你喜欢上了一个人，比如说你爱，哎，这是一个能这个叫什么大家会感兴趣的那种会火的标题党话题啊，就是比如说你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大脑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通过一些探测可以探测到说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刚刚讲的说真的去理解想法，这个所谓的想法是指是跟文明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心里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真正的一些想法，怎么去梳理自己的逻辑，就是真正的这个叫什么，我们能说出来能写出来能表达出来的，只不过还目前还没有去表达，藏在我们大脑里的，如果能被理解的话，这就相当于你变成透明的了， 你的意识的问题 啊，对对对，就是意识层面的这种，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真的 blow my mind。 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能去还原语音的这个事情，当然这个肯定也需要这个叫什么被探测的人主动想要去表达，对吧？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但至少是就是他有这个想法，然后你能够不用自己亲自说但是也能被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在往那个方向去走了。所以你刚刚你说这个我就觉得好酷啊，这一个方向真的 意识啊。我记得我在神经科学的那门课程上，可能最后一节课我们在讨论就是神经科学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到现在没有理解说在神经科学层面还没有完全理解说意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意识在脑袋里应该是什么样一个生物或者物理上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控制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做一些更辅助的事情，通过一些让大众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比如说语音控制，大家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提取了让我想什么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得想出来说这个动作你才能复原这个语音信号，可能对，可能就存在一些科学和大家认知上的差异吧，但是我觉得可以往前走，希望有一天能够读取意识，那这我们的 final goal 就第二阶段永生不就实现了吗？ 对对对。 我刚刚想到一个点，我其实特别想通过如果说能够读取就是大脑的信息的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话，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的那些 idol 们，比如说 Elon Musk， 就他的大脑里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去了解一下我跟他到底差在了哪儿。 我们谈论社会责任却谈到你的 idol Elon Musk， 我的妈呀，这点上我不太认同你的 idol 哦。 是吗？ 他在美国应该是出了名的没有社会责任感吧？ 我觉得他考虑的根本不是社会责任感，他是要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人，而不是保护这个世界的人。 说回这个，他跟我的同实验室的师兄们和一些老师们开的那家 Neuralink 公司就是来做这个神经接口的，而且他自己全部都是自己的钱。 哦，所以那个公司是跟你们实验室开的啊？ 我实验室毕业的几个师兄以及我们之前的一些合作者还有他。 哦、oh, cool， 但是他 announce 了那个技术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吧，就是他 announce 了之前那一段时间不是很火吗，他就说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的一个什么， 没有啦，业内人士告诉你没有啦。他们那个技术就很漂亮，我要承认这是我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师兄大家做的一个东西，那个技术很漂亮，我从科研角度上绝对是。 它是坐在猪上是吗？是在猪身上吗？还是在什么动物 啊？这就成为我们笑话它的一个梗，就是其实你在猪啊、小鼠、兔子 whatever 的动物上都可以实现那些东西，非要选个猪。可能是比较大只吧，我们当时吐槽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瞎猜，就是我们现在话题已经完全聊跑偏了，但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点也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也体现了 Elon Musk 的某一些性格方面的特质，就是他在所有这些动物上面都可以做，但是他选择了猪，就是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哦，他做了一个更大的动物，就是会觉得 it's different， 因为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人类在小白鼠在小白兔上做实验，但是人们没听过在猪身上做实验，那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好牛逼啊，就是但实际上从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你知道他们没有区别，但是他就用了这个取巧。 猪比较容易其实 啊，真的吗？ 因为猪脑子比较大 啊， 就这么个原因，猪脑子大，你做小鼠好麻烦的。 但是他就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哎，他反而就好像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印象。我觉得这是他，其实他在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完全话题已经完全跑偏了，讨论这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取巧的方式来获得一个更大的影响力或者一个更大的收益。我觉得这是他很多事情上都能看到，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所以我承认他是个商业天才，但我从来不认可他在科技领域内有任何的贡献。 对，我也觉得他也是商业上，其实我是很敬佩他在商业上的这个 commitment 和他取得的成功。 嗯，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坚持自己要在商业上做的这个事情，并且做到了。我觉得这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或者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然后他又极度的聪明，他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这个方式去实现他想做的事情。但是比如说很多人把他吹捧成什么钢铁侠，就是我是觉得这是不一样的领域。 当然我觉得探讨到他商业的这个成功上，比如说他在新能源汽车在特斯拉的这个整个的推动和对世界的改变上确实是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吧，虽然它可能大部分是在这个概念而不是真正它的技术上到底有什么新的创新什么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看它确实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于就是这个电动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接受程度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但我们当然都不是它，我觉得我至少不会 assume 他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出于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商业发展方向，所以他就非常坚决的在往这个方向去做。那他的顺带的效果是这个所谓的啊，推动了对新能源的接受程度啊，这个社会责任感，那他肯定也会，我们从企业 PR 的角度也会大力的宣传这一点，对吧？但我觉得他的初衷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至少我们都不知道吧，我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比较认可这一点，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真的会 而且我想补充，如果单从比如说他在做 Tesla 这个点上，最开始的一批 Tesla 都很贵嘛，就还是富人之间的游戏，还是他筛选的那部分用户也好，或者是他想要一起推动他自己那件事儿的这个人，也都是他觉得是一些社会顶流或者是说精英人士吧。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这也是他在做这个事儿的一个初衷。 我觉得是没有，他是想的非常清楚的，对于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想的非常的清楚，就是特斯拉的这个发展路径，他怎么样能够先去影响第一批人，然后怎么样能去降低边际成本变得更便宜，然后再去获得更多的这个customer。 然后因为我之前读过他的一些关于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吧，然后我觉得对于特斯拉的发展路线他想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纯商业路线，就是他觉得这样走是一个能够实现一个更大的商业增长，有更大的一个商业空间。没错，就是如果他只跟富人玩游戏，那他肯定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永远不可能。而他一开始如果不选择这个富人，那这个游戏也没法开始。所以他是想得很清楚，就像刚刚大米说的，他就是商业天才，然后他选了这条路并且他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反正我对特斯拉的理解啊，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公司，我甚至没有觉得它从社会的角度怎么样。我其实反而对 SpaceX 还是更有兴趣一些。 期待是吗？ 就是它至少是做到了就是让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吧。我更觉得 SpaceX 带来的这种社会影响或者说对于未来的一种改变是更大的。我个人啊，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太空的这个领域更感兴趣，所以我其实更关注 SpaceX。 但我更 admire 的是 Steve Jobs， 更崇拜他吧。就是 Elon Musk 只能说是他在有一些更新奇的想法，然后这方面对我来说就是更 inspire 了我。但是 Steve Jobs 我觉得是一个改变 就是他对于社会的这个改变的意义更大。 那我可能更喜欢特斯拉本拉呢，就是我也更喜欢纯粹科技的人一点，就是他只做技术突破的人。 我觉得 Steve Jobs 其实更对我来说他更是一个新奇的想法多的人，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去聊这些科技圈的这些大佬啊，我们能聊三天三夜，就是 是的， 下次再聊。 对，可以下次再聊， 畅谈 点评科技大佬、嗯、 有谁会 care 我们三个点评科技界大佬吗？但这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啊、 平民视角点群科技圈大佬。 对对对， 是的，让我们就是续集、 嗯、可以 续集续集，安排上续集。 And the only thing sure from the start is the song that's inside of your heart. Don't let it leave. If this was a dream,Then at least I've got memories for when morning comes. Now that I must leave with a heavy heart, oh, Wonderland, I love